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五十九诗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岑参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吟参，当官的别出家，何天把我接回山？忽地一两春风来，千岁万岁的花开，三人珠帘显罗马，何求不乱金金箔，将军隔江不得空，多好铁衣亮又强，航海栏杆边点边，秋烟参半万里影，将军地久烟归去，何琴比把伊坚定，纷纷莫说开文文，风起风起动不欢，论带动文送君去，提示算问天山老，三回落转不见君，说相空留马行去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